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美哲，我问你个问题啊。 哎呦，你问、 啊、你爱打乒乓球吗？ 打过乒乓球，只能这么说、 哦、 不是专业的选手，也没有经过老师的专业培训、 嗯、 就属于自摸型、 啊、 自学也没成才。 哎，不过乒乓球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熟悉的、 哎、 咱们成绩刚刚结束的这个奥运会、 嗯、 咱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啊、 是呀、 啊、你是在什么样的就是正规的乒乓球台打的乒乓球吗？还是在一个石台上，还是在拿你们家缝纫机板弄的？ 小学的那个乒乓球案子好像真的是石台、 嗯、 但是后来上了初高中就应该是正规的那种 正规的 乒乓球的案子了、 哦 嗯、 那你握拍是大刀握法还是怎么握？ 反正我用左手握拍、 啊、对，你左撇子。 哎，那叫左手握拍有什么专业的称呼吗？ 没有啊。 哦 啊，当然你握拍是，你知道什么叫大刀吗？ 大刀啊，是不是就是手直接握上去？ 哎，差不多太多。我们小的时候、 嗯， 北京的方言都是这么叫。 行、 啊， 我们好像也有这个说法。 然后，那你是这么握，还是拿那个虎口那样握？ 拿虎口那样握。 哦， 正规握法是吧？ 正规握法， 常规握法应该说是。 还行还行哈、啊，一看就是打过乒乓球。如果没有台面，只剩架子没台案哈。你能打吗？ 不能了吧，这怎么打呀？ 怎么打是吧？在门头沟区滨河世纪广场公园，一群热衷乒乓球的硬核大爷，真是乒乓球技相当了得、 嗯、 用实力证明，哪怕是架上桌椅木板也照样能够切磋球艺 啊、哦，也就是没有正规的案子、 哎、 人拿桌椅当案子。 没错。 哎呦， 夜幕降临哈，在滨河世纪广场公园的乒乓球场里边传出了乒乒乓乓的击球声。 嗯， 场内十多个乒乓球台的案子只剩下光秃秃的一个底座了。即便是这样，台球的这个球台的两头、啊、 台球串了体育运动项目了是吧、 啊、那斯诺克它也是体育项目哈。一位赤膊上阵的大爷找来了卸掉腿的椅子面，你知道椅子面你把那四条腿是四条腿吧， 嗯， 卸了之后倒搁着倒扣在这架子上、 哦 啊、 就成了一小底座， 就成了一个至少是一个球台嘛。 哎呦， 球台另一端的大爷则是以几块窄木板当球案对阵，一场激烈的球赛就此开始。 也就是真的，人家要是想打球的话，再恶劣的硬件条件也挡不住这种热情。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哎不对， 没 有 困 难 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 也得 上。哎，只见赤膊上阵的大爷那挥动球拍哈，乒乓球在旋即冲，这是怎么说呢，反正那球打得特别好啊、 哦、行， 飞到对面的长条木板上。对面的大爷不示弱呀，每一次都能把乒乓球给打回来，让球呢向对方站的相反方向飞过去。 嗯， 乒乓球在木板椅子面做成的球案上面，你想想木板椅子面它其实也不见得完全平整哈。 嗯， 飞来回去五六十个回合愣没分出胜负 呀。要说这技术还不错呢。 那是啊，要不然说人叫硬核大爷嘛。 嗯， 两位硬核大爷的打法和激烈程度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他们所谓的球案有什么不便，弄两块板就跟那对付着、 嗯、 围观的球友这个吕金水说你看啊，赤膊上阵的这位球友叫老韩， 嗯 啊，是我们这儿打长焦打得最棒的。哎，说到长焦哈， 啊， 乒乓球里边有长焦，有正焦，有反焦， 这么有讲究啊！ 哎， 您给我们说说都有什么区别呀？ 你先说说，有正焦、反焦，有长焦，会有短焦吗？ 反正摄影的镜头有长焦和短焦。 乒乓球还真没有短焦， 为什么没有 啊？ 就是约定俗成了。 它基本上是这样，正焦、反焦，它的打法特点都不太一样。 嗯， 而且呢，每个人的使用的方式也不一样，技术特点也不一样啊。反正这位呢，刚才说老韩是长焦打的最棒的，据说在区级乒乓球比赛当中经常能够拿冠军。 哎呦， 没两下子还真这个不敢在这样的台案上面进行打。 像我、 啊、 要上去光捡球了。 为什么呀？ 因为打得不好呗、 哦、 你想中间镂空就弄一小椅子背儿、 嗯、 就当那球案、 嗯、 怎么打呀， 哎呦确实是啊， 嗯， 捡球也是一件挺技术的活儿。 是是是、 啊， 这个瘦身全靠弯腰捡球，腹肌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反正据说呢，你说你看别这个队友哈，球友吕金水说，别看我练了八年了，但是像他一样在这么窄的球案上打，一般人还真做不着，做不到。 嗯， 哎呀，这群人呢都是业余乒乓球爱好者，以五六十岁的人居多，而且呢经常在一块儿切磋球艺。不光是这对球友，其他的球友们那也是各出奇招哈、 啊、 有的拿来了折叠方桌当球案的，有的找来了面积只有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板架子当球台的， 嗯， 条件是虽然局促一些，但几个人打的那都是不亦乐乎， 挺欢实。 哎呀，一旁围观的群众也时不时的跟那叫好，小时候在农村打球哪有什么乒乓球台啊，都是自己垒高台或者拿几个条案就打起来了。哎，当年是因陋就简，现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也是简单对付一下。 嗯， 爱拍抖音的，哎，你也拍抖音是吧？ 偶尔吧，已经好久没有维护我的个人账号了。 十九条的这个抖音视频我都看过。 哎呦，真的、 啊、 没想到我还身边潜藏了一位粉丝呢，怎么样评价评价， 跟现在区别比较大。 是哪个方面区别比较大，这就值得说道说道、 啊、我跟美哲认识的时间也不长。你拍的那些是有年头了吧？ 就是19年左右吧。 啊，那确实咱俩不熟，所以看着比较陌生哈。 行行行， 反正爱拍抖音的老吕把球友们用各种材料充当乒乓球这个打乒乓球的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嗯， 有网友就赞叹说：“哎呦呵，中国乒乓球厉害是有原因的啊，各种地方、各种条件都能打乒乓球。”冠军也是这么练出来的， 这就是那句话嘛，高手在民间、 嗯、哎，也有人评价说这样打球很难啊，打落点需要基本功，果然就像美哲说的，高手在民间。 哎， 但是也有人注意了，说好好的球案怎么没了呢， 为什么呢？ 哎，说到这儿咱得话说回来哈、 嗯、 这个公园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乒乓球场和篮球场都暂时关停了、 哦、 对吧，现在因为运动起来有人员聚集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停了， 可能会有风险哈。 哎，我们停了之后还不放心， 嗯， 我们把这乒乓球案给拆了， 就心想着我把这硬件全给拆掉、 哎、 这就没法打了吗？ 原来我们这儿就是这波人打乒乓球也是为了防止人员聚集和疫情蔓延、哦、至于什么时候恢复开放暂时还没有消息，所以我们把它拆了，等什么时候恢复开放我们再给安上。老吕说啊，最近室内乒乓球场都关了，只有这片呢露天的哈。这几天呢，这几位铁杆球迷实在是憋得手痒痒、 嗯、 就来这儿过过瘾啊、把看比赛时做的什么桌椅啊木板啊都捡起来当球案用了。很多网友提醒说我也看见了哈，大家伙也会注意打球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 嗯， 但是哈，这样过把瘾其实还真是要不得， 是 对吧？ 其实也能理解大家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的热情哈，但是因为现在毕竟是特殊时期嘛、 嗯、 大家还是要把安全防疫放在第一位、 哎、就算您是硬核大爷，打球真的是相当技术不错哈，哪怕给您一个杯子垫您可能都能找准落点哈、 啊、 但是咱不是疫情期间嘛，咱还是遵守规矩，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是什么、 嗯、 这个项目不局限于您这个精通或者熟练，您喜欢看也行 哦，喜欢看喜欢玩不一定玩得多好。 哎，你比如说喜欢看高尔夫对吧、 哦、 没怎么玩过、 嗯、 但是看起来也挺好玩、 嗯、 是不是啊？你喜欢什么体育项目？ 我呀，比如说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其实那个 扑篮牌没人手 等会儿让我反应反应 啊， 排球我们确实有时候打， 对，你这么个 羽毛球有时候也打、 哦、 乒乓球有时候也打， 嗯、 剩下就是慢跑啊， 嗯， 其他的就接触的比较少了。 哦，田径项目 的田径项目比较少，一般田径项目 不是慢跑吗？ 慢跑算是 啊， 因为它属于考试的项目之一、 哦、 但上了大学之后其实选择的范围就更多一些 啊。太极拳 之前跟大家说我还学过太极拳、 啊、 还会打太不是那个舞太极剑 哦 啊，还会跳健美操、 哦、 真的算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体育人才。 嗯，那你先跟我说田径项目当中那个田赛和竞赛有什么区别？ 哟，您问这问题特别的好 啊，是吧？ 嗯，田呢，田，比如跳远算是田， 嗯， 然后跑步算是竞， 哎， 剩下您说吧。 田赛、竞赛，你听他那个竞赛是直径的竞嘛？ 嗯， 你就围着 得有跑道吧？ 哎，围着那圈跑的都算是竞赛。 那比如说什么铅球之类的， 那当然 算 田赛嘛。 嗯， 啊、 你看一看，我这还说的差不多 啊。那羽毛球和乒乓球，我问过你，羽毛球是一共多少个羽毛了，是吧？ 十几根吧。14根， 16根， 16根 啊， 行吧。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您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是什么？自己喜欢从事这个项目也行，喜欢看、喜欢欣赏也可以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家可以先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着，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特别阳春白雪的事儿。 哎呦，您说， 在北京啊，有一条斜街，要说咱北京的斜街也不少呢。 哎，你来说说，好几个呢，上斜街、下斜街，嗯，外馆斜街， 烟袋斜街。 哎，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条斜街啊，叫做百米斜街， 在哪儿啊？ 在中轴线的西侧，也就是在什刹海东南角，有一条小小的胡同。 哦，不大。 周三上午呢，悠扬的舒伯特降 E 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啊，就从这个胡同当中飘出来了。 你给大家哼哼两句。 哎，咱先挖坑不太重啊，您哼哼两句， 我没听 您哼出来，我就真的就服。 没听过吗？ 你没听过，你让我哼。 当然，我听过舒伯特的小夜曲 啊。那您哼哼两句、 啊，那也哼哼不太准。 你看看，你看看，待会儿放广告啊，我搜一搜，待会儿下半时段跟大家哼两句。这个说哪儿了？ 说到小夜曲 啊，说到小夜不是，说到降 E 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了哈。这个循声走进胡同呢，在这个张之洞故居的门东啊，临街有一排平房。 哎，我给你考个谜语，不是对联。 哎，你今天我发现挖坑欲很旺盛。 昨天是因为有疫情发布会嘛，然后就一直没有时间，其实时间充裕。张之洞， 嗯， 然后是上联，下联你出一个。 张之洞是上联， 哎，你知道张之洞故居吗？没关系，没关系，你先照着说，你一边说一边想。 行，我一边说一边想着、 啊， 这个张之洞故居门东临街有排平房，房前有一块空地啊，就摆着一架旧钢琴，上面呢还装着一些装饰着一些干花，在这个空地上还有一些阳伞、小马扎儿。窗户里呢是一间名叫蛙味的咖啡馆啊，在上午10点多钟，不大的屋子里是坐满了人，连这个过道里啊也站满了，大家都聚精会神的看着屋内一角的小小舞台。咱刚才说的舒伯特的那首曲子就从这儿响起来。人家说了啊，介绍一下我们的大提琴手，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张乃文，请他先给我们演奏一曲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 Memory。 哦、 来，您给我们哼一下。 哼不出来，不， 暖暖场。 这好像是跟那个猫的那个 memory 还不一样，是吧？ 不是不一样，是90让的那一版 memory，也是一个轻音乐吧，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旋律。 日本的作曲家， 日本的一位作曲家，这个有一位年轻的主持人呢，一身白色的长裙，短发，戴着一副俏皮的绿色羽毛耳环。 戴什么耳环？ 绿色的羽毛耳环 啊，这确实挺俏皮的， 特别俏皮是吧？哎、这个姑娘呢叫做王慧莲，是中央音乐学院弦乐系毕业的，也是一位职业的小提琴手。在去年秋天啊，王慧莲就和她的建筑师朋友许云飞一起在咱们说的百米斜街里面运营了一家社区咖啡馆。 哎呦， 她就是现在特时髦的词儿叫什么呢？主理人。哎，主管、 哦、也是日本那边传过来的吧？ 这个词儿应该是吧， 反正是 个 舶来词儿哈 啊，大家理解意思就可以了嘛。因为这个王慧莲是一位职业的小提琴手，所以呢，来兴致了也会直接在店里给大家演奏一曲。所以他的很多朋友啊，也都是学音乐相关专业的。 嗯， 有的时候他们会带着乐器来，天儿好的时候，大家就直接把这乐器搬到院子里演奏。客人们也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静静的听哈。 嗯， 参与演奏的朋友也可以喝到一杯免费的咖啡。 才一杯啊？ 不然呢？ 不是这个，我都给你演奏了，多给几杯是吧？ 行吧，行吧啊！你以后开一咖啡馆，我天天拿着我的竖笛去给你演奏去。 哦，你会吹竖笛？ 会，特别会。 多少个孔啊，竖笛？ 7、8个孔吧。 这是会吗？ 我不是你现在我这主要你让我凭空想象想出来，你给我一竖笛，我上来就能吹。 哎呦呵，吹得跟葫芦丝似的。 吹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哎呀 什么的。 你这样你回家自己拍个视频，然后呢作为福利发在咱粉丝群里。 我还会弹尤克里里呢、 哦、 别人不问我都不好意思说。 哎呦呵， 你显得我特别凡尔赛、 哦、 其实吧可能朋友们看不出来、 嗯、 我还挺多才多艺的。 真是尤克里里据美哲说特别好，他弹的那个五根弦吧弹的特别的有音乐细胞哈。 那不是四根弦吗？ 哦，四根弦啊。 啊， 六根弦的是什么？ 吉他吧。 那你那个呢？ 我也有一吉他 啊，缺一根弦。 不是缺根筋就行，反正、 啊、 我说哪儿了，反正就是这个尤克里里、 嗯、 你看咱们大城小事之歌， 嗯， 那个伴奏的乐器其实就是尤克里里， 是吧？ 我一直没抽出功夫来把这个伴奏扒一扒， 练练、哎、 回头给大家演奏一下啊、 嗯、 让李凯老师来唱一下。 哎呀真不错。 说人家这个胡同里的小咖啡馆、 嗯、 很多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像这个王慧莲和朋友们演奏的视频也就被大家放到了网上，有很多人来追问呀，说下一次什么时候还会有演奏呢？王慧莲也说，我自己一直比较喜欢和听众距离比较亲近的这种沙龙音乐会。 嗯， 什么叫沙龙音乐会啊？ 就是 人不多，地儿不大、 哦、 但是大家可以分享音乐的乐趣，所以一直也希望有一个专门的场地可以做这件事儿。要说胡同是一个特别能够让大家放松的地方。 哎，哪儿？胡同是吧？ 胡同， 嗯， 这个百米斜街的嘛，咖啡和音乐也是。那看到大家这么期待小型的演奏会，他们就有了在咖啡馆里定期举行音乐会的一个想法。 嗯， 那考虑到啊，这条胡同里还住着很多老年的朋友，老人们要说休息的特别早，所以其实也不想因为演奏给他们带来困扰，所以啊，他们就把这个音乐会的时间定在了上午10点钟、 嗯、 每周举办一次，也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儿，叫早餐音乐会。 10点才吃早餐。 要说这早餐不仅可以吃糖油饼，也可以欣赏点音乐， 真不错 呀、 啊、 王慧莲也跟听众们介绍啊，说我们今天这场音乐会的主题呢就是舒伯特。我们先来听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在舒伯特18岁时候创作的小乐曲、 嗯、 小夜曲啊，可能就是你听的那个吧。 对 啊，是吧？舒伯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作曲家，要说也是英年早逝啊，31岁就与世长辞了。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带来一首他在生命最后时光创作的钢琴三重奏。 嗯， 在他心里啊，每一期音乐会都是普及音乐知识的一个好机会。这个早餐音乐会的效果可以说大大超出了大家的预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人都可以来听啊，有的人听着音乐会就改掉了睡懒觉的习惯、 嗯、你瞧瞧， 一大早从北四环出发来到什刹海边上， 够远的。 还有一些人呢听完音乐会之后啊直接就去上班了、 嗯、 还有一些朋友把音乐会当成了一个每周的固定活动。像一位朋友年轻的小米说， 嗯， 听完音乐会之后走出去看见胡同里的大爷和大妈也觉得特别的亲切，他觉得啊音乐有一种力量让他和胡同不再有隔膜，他也是胡同的主人。而王慧莲说，胡同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而西方的古典音乐也是，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碰撞、 嗯、 音乐特别神奇，拉近了大家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人和胡同之间的距离。 哎，我觉得特别的好啊，因为说实话古典音乐包括一些交响音乐，它的这个声音它的整个的这种感觉拉近了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这种之间的距离啊。 是啊， 然后这种现代也好和传统的胡同也好也确实能够在音乐当中搭起一个桥梁、啊、 嗯，尤其是大家这个在周末的时候比如说来一杯咖啡听听音乐会、 啊、 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休闲的方式。 那是你从那个喇叭里边，比如说你家里边的音响再好也不如现场拿一个，因为大提琴 现场演奏的那种震撼。 对啊对啊，你知道那些什么大提琴然后一些把小提琴真的好的真是齁贵齁贵， 是 啊， 都是好多是类似古董的 上百年的哈， 演奏级的小提琴、 哎、确实是非常好听、 嗯、 哎，那张之洞上联完了之后下联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什么学 什么什么学 嗯，张之洞 我告诉你哈，这是个经典的故事，所以我把上联倒颠倒了一下，对呢别差不太多。 说说说 啊，陶然亭。 陶然亭， 哎你看陶 张之洞和陶然亭怎么对上啊？ 陶和张都是姓嘛。 哦、 啊、然和之都是一些过去的一些语气助词。 助词、嗯、 哎，一个洞一个亭。 妙啊， 对吧？ 要说陶然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特别向往。 你看，我都给你机会了，让你说是不是？ 附近有一黑窑厂嘛？ 哎，对对对，有糖油饼是吧、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喜欢的体育项目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一看大家喜欢的体育项目还真是丰富多彩 啊！您说说。 9290说：“我喜欢篮球，毕竟中学的时候当过校队队员。”大学是系代表队成员，还有3级篮球裁判员证书。 人家这是专业的是吧、 哎、 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别好。 哎， 拼音说，我喜欢的体育项目有长跑、乒乓球、网球这些项目啊，伴随着我的成长、 嗯、 虽然说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比赛吧，但是长期坚持这些项目也让我感受到了参加体育活动的乐趣、 嗯、 同时也强壮了我的身体、 哎、 我觉得强身健体对普通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嘛。 体育当中有两件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嗯 啊，就是两点，一个呢是就像美哲说的强身健体， 哎 啊，第二个呢还其实是磨练意志品质，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跑步长跑、 啊、 真的特别磨练那个耐性 对 意志力 啊，就包括不羽毛球然后乒乓球这些项目、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一分哈、啊都不能轻易、 嗯、 就是每分都得争一下， 都不能丢， 都不能丢，都不能轻易放弃、 哎、 对吧，其实对于意志品质的培养真的对于孩子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种拼搏的意识、 哎、 坚持的品质， 没错、 嗯、 胖胖妈说喜欢游泳乒乓球啊，然后呢说这些项目有的时候像游泳一个人就能玩， 对、 嗯、 自己有一个游泳池是吧， 自己有个游泳池 自己找个 太阔了 自己找个游泳池就可以游一游嘛、 啊哎、 而且据说游泳对于塑形特别好， 是吗？ 能让你那个身体的肌肉线条长得特别漂亮， 特别流畅， 其实大家观察一下游泳运动员是不是、 嗯、 那个浑身的条啊、 嗯、 就是条顺盘亮，是这么说的吗？ 你看比赛都关注这些是吧 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嘛。 程一说健身房里边的操课比较喜欢，自由套路的踏板、健身操、尊吧，对吧？ 嗯， 这个美哲跳尊吧，这个是特玩命是吧？ 没跳过，您从哪儿得到这荒信儿的？ 就那么一说。 但是踏板操什么的，我确实练过、 啊， 因为有很多那个小型的健身房， 嗯、 他也会开一些健美操课、 哦， 就会有什么踏板操、搏击操之类的， 是吧？ 反正也不一定玩得多好， 哎、 但跟着锻炼锻炼呗。 是。 白天不懂夜里黑说，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慢走散步、 嗯、 哎，这也算是一种比较休闲的运动吧， 对对对， 因为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到研究生、 嗯、 一到考试呢很多人就闷在图书馆闷在室内复习、 嗯、 但是我呀必须得拿着书边走边看边记，这样才能考出好成绩。直到现在30挂零了，散步成了每天的习惯，不走两圈呢不舒服啊。 那很好奇当年考试成绩好吗？ 肯定好呀，人家都说了嘛，我边走边看边记能考出好成绩、 啊、 像您这拿一书出去光看路边的妹子那肯定考不 上。谁说的然后来看看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体育项目啊，像全天都是早点说，我最喜欢看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F1、 嗯、它和世界杯奥运会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体育赛事，说我还去上海看过3次现场的比赛。 哎，我觉得这肯定现场观赛特别刺激。 上赛道啊， 上赛道 就是上海的那个赛道啊，正好是一个上字、 嗯、 就是第一场 F1 的时候你知道吧，咱们一同事然后呢给我打电话 啊， 拿那个时候的那个手机就是一个所谓模拟信号手机，非说让我感受一下现场的轰鸣声， 就是把那个手机举起来 举着 让你听听声、 啊、然后我那儿正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半天也不说话干嘛，就给挂了打了3回回来跟我说那是上海赛车的时候声音，想让你听听， 那就等于压根什么也 没 听见、 啊、 没 听见。但是我确实也很喜欢F1、 嗯、 就是小的时候像我们高中的时候舒马赫知道吧， 啊 就是当年 车神 塞纳等等、 嗯、 包括其实 F1 有很多的比赛，像上海的比赛、蒙特卡洛的比赛，然后很多都是经典的赛道、 嗯、哎，我觉得可能从电视上看以及到现场看那种感觉我估计 不太 一样的， 但是还是电视看得清楚。 嗯 啊，换轮胎你见过吗？ 换轮胎 啊， 现场换轮胎啊， 就是 F1 中间进站换轮胎啊。 哦，是吗？ 啊， 没注意过。 几个人呢？ 不知道，不知道。 好吧，然后呢，还有隔壁老樊说保龄球、乒乓球，这是比较喜欢的体育项目哈。 哎， 你打过保龄球吗？ 玩过保龄球的游戏 啊，就是一甩胳膊之后球没动，自己摔出去了。 你一般就是初学者都是这个情况。 谁说的？ 那你说我、 啊、我猜呀、啊、 你要说我玩保龄球的游戏玩的还正经不错呢、 嗯、是吗？ 你也要分析一下它的角度呀、 哦、分瓶怎么办？ 看看分瓶 啊， 不就清，你说的是清场的那种它是还是什么呀？ 分瓶就是左边一瓶右边一瓶， 那就打一个呗。 啊，只能打一个是吧？ 你应该专业的也不是这样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有哪些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彭生马生彭生麻中说，哎呀，小美小美小美注意了啊，防范李凯的坑的意识一刻也不能耽误。 我发现今天吧，李凯老师利用他之前做过体育节目主持人的这个优势， 哎， 疯狂的反扑。 反正今天没有疫情发布会，我们的时间呢比较充裕啊，咱们慢慢来聊天啊。 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有哪些，自己参与的喜欢看的都行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不知道昨天晚上您那里下雨了吗？哈，据说我们电台附近的雨下得非常的大。 哎，我们通州昨天晚上也有一劲儿，下得特别 大。特别 大 是吧？那昨天晚上九点呢，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海淀区气象台在昨天晚上9:25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早间呢，海淀区也通报有两名涉水，就是开车涉水被困人员，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善后工作呢已经在开展了，相信这条新闻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 是， 一夜暴雨之后，除了汉河路边不断可以看到经受暴雨打大风折断的高大树木之外，生活呢似乎一切恢复了正常。那么今天上午呢，记者也是探访了事故现场，在铁路桥下的积水呢已经排空了，往来的车辆呢是正常通行，环卫人员和车辆仍然在辅路清理路边的一些淤泥。 嗯， 预计啊，当时说预计中午前后就能清理完毕了。 那估计现在应该已经处理完毕了。 那么家住这个汉河路附近的司机杨军有着多年的驾车经验，说直觉告诉他汉河路铁路桥下边积水了。他说我是昨天晚上九点开车路过汉河桥铁路桥的汉河路铁路桥的，距离桥还有400-500米远的时候被交警就给拦住了。那么汉河铁路桥位于地铁6号线田村路站以北京良广场西北侧，是一处下凹式的立交桥，桥体的栏杆上面挂有限高3.5米的标志。立交桥呢一共有4个桥洞，供机动车行驶的主路呢是双向6车道，中间呢是由绿化带隔开的。那么心里边打鼓的杨军在拦下之后呢，等了一会儿，说雨太大了，那雨刷器啊开到最大还是看不清路，所以呢就决定掉头离开了。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 哎，千万别着急涉水哈。 是。 那么今天上午呢，记者再次来到汉河路铁路桥下呢，车道上的积水已经全部排空，过往的车辆正常的行驶，那么看不出曾经被水淹的一些痕迹哈。但是呢，在东侧的辅路边，一辆环卫的洗涤车反复的来进行行驶，那么冲刷着道路两侧，环卫工人呢也是手持铁锹不断的冲到路边的淤泥，用这个铁锹铲起来。然后很多市民都非常关心，因为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在问说哪儿淹车了。不断有路过的市民探头向铁路桥下张望， 很揪心呢。 对，非常的觉得特别难受哈。家住铁路桥附近的市民张先生把记者呢带到主路和辅路分离的，刚才不是说有一个绿化带吗？说你看，你仔细看绿化带上边这个栏杆哈，你看那栏杆上有一条明显的积水痕迹，底下呢还沾着淤泥、树枝和树叶。说昨天淹水就淹到这儿，站在辅路地势高的地方看，得有1米多深。但是呢，主路的地势更低，就是它那个其实是一个下凹式的，中间的主路地势是最低的。昨天晚上大雨的时候呢，主路的水得有2米多深。说泡的是小车，2米深的水，小车直接就没顶了， 可不是吗？ 那么在张先生的指引之下，记者也发现栏杆上果然有明显的淹水的痕迹。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说呢，汉河路昨天晚上的积水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个呢是降雨太大太急，20分钟就下了60毫米的降雨，这已经是非常大的雨量了哈，雨强了，一盆水就瞬间泼下，势必会造成一定的积水。那么这位知情人还说，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汉河路铁路桥区受到倒灌的一些牵连 哦， 哎，在这个桥的附近还有其他的一些桥区发生了严重的积水，那个桥区的水排不出去，就倒灌在这个桥区，导致水面迅速上涨。据了解，发生积水的桥区呢，由于排水主管线饱和，导致积水迅速上涨，甚至连那个井盖都被倒灌的雨水给顶起来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想说，这起悲剧呢是让人觉得特别痛心。今年的这个雨还真是特别的多。 是， 我们再一次强调啊，对于下凹式的立交桥，大家要心存一些敬畏，不要贸然涉水哈。另外， 其实在网上现在这两天包括今天上午也推送了很多如何进行判断和自救的一些方法， 没错， 大家也应该学习一下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 浏览一下自救的信息哈。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其实未来可能还会多多少少有降雨的情况出现，大家还是防患于未然吧。 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等你长大说，哎呀小美， 哎， 我们家闺女也会弹尤克里里， 哎呦真好 啊！改天把那个乐谱发到群里边，也让我女儿弹一下。 行，我其实很多尤克里里的乐谱现在特方便，它有专门那种微信公众号，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那些流行歌曲啊、经典歌曲，都会有人专门把那个谱子整理好，分享在公众号上。 哎， 到时候有喜欢的朋友，我可以那个都分享给大家。 哎，但是尤克里里，你刚才说是四根弦， 是 啊，这四根弦都是基准音是什么？ 我们哎，要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像我呢，其实属于一个越忙越痴，就是呢，不太认五线谱 啊，没太认简谱也行。 然后呢，视唱练耳也不太会。 嗯， 大家就会觉得，那你这个弹乐器会不会有一些门槛儿？ 嗯， 没关系，我们现在都有那个电子调音器。 嗯， 就是你买一个电子调音器也没多少钱。 嗯， 你就那个听你那个它一个一个弦儿，你就拨动它，它会自动有那个指针，就比如说红灯绿灯高了低了指示你，你就把那个弦上的紧一点或者松一点， 就是基本上一看绿灯全亮了就证明准 了。所以那个你说那基准音吧，我也想不起来了，当然也不是需要担心的事儿。怎么样，找不回来了吧？ 那你都练了几个和弦？ 嗯，好多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拿手曲目吧。 你说说。 比如说童年。 童年怎么哼哼？ 就是黑板上老师的粉笔叽叽喳喳写个不停，那个 那是天上树上的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差不多吧、 啊、 然后呢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还有张震岳的再见，还有那个我想想，我再想想。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不是乐器啊，来聊的是体育项目。您喜欢什么样的体育项目？球是圆的说，我喜欢看欧洲的足球的五大联赛啊，这当然也不知道您从哪年开始看的哈。其实当年没有那么多网站的时候，央视可能联赛的转播，比如德甲、意甲、英超，其他的就可能看不着了。 就没有那个眼福可以去看、 哎、对 实况了哈。 对，很多人都不太熟啊。 快乐大哥说我特别喜欢打羽毛球啊，年轻的时候喜欢跑步，现在跑不了了，就每天出去散步。羽毛球我觉得身边打的朋友特别多，比如李凯老师就喜欢打羽毛球啊、 哎、我很喜欢打，然后培养我们家孩子也希望他能喜欢打、 哎、喜欢吗？ 还行吧，练的还可以，但是教练明确跟我说你千万别教，就不让我教嘛。 怕教坏了 对 吧？ 然后听人劝说喜欢打台球、飞镖、走步，说你看这飞镖啊，这个受环境影响小，不管阴天和下雨天在家里边都能练。 哦，人家说的是自己买一个飞镖牌然后钉在门上， 那门不戳漏了吗？ 我小时候我们家就那么干。 是吗？ 就把那个厕所门、那个时候都是木，就是外面有层木门、里面才是那种就类似铝合金的门、然后外边那个木门上我妈就给挂了一个飞镖的那个。后来我发现啊，也不知道是我妈还是我爸，就玩那飞镖劲儿特别大、后来我把那飞镖拿下来之后发现那个钩都给弯了、就它那个尖儿都给弯了。你想这要是。 那门还好吗？ 不好啊，千疮百孔。 那我问你，这样你既然玩过这个飞镖盘哈， 我看看 飞镖盘最外边的一圈和中间那个就是所谓的， 它有好几圈嘛， 对不对？ 放射状的 啊，这圈里边是怎么算分的？ 就是越靠中心点分越高啊， 那50嘛。 还干嘛还要算分啊？家庭休闲就随便玩玩。 飞镖是一个体育项目，但是它是一个数学加体育的项目，知道吗？ 是吗？还得算数啊？ 那可不是吗？ 那我不玩了。 行吧，一看，因为它是一个往下减的总数往下减，然后要多少标之后一定要最后能清零。 哎呦，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为难人的一规则 呢？所以你发现不是所有的都是把中红心得分最高 哦 啊。要不然旁边怎么会乘三乘二然后来算分？ 好吧好吧、不玩了不玩了，从此退出飞镖界了。这么复杂真是。 然后这个必须的必说喜欢羽毛球，身体的各个活动都能活动到啊，打完球一身汗特别舒服。 蓉蓉姐跟我的爱好特别像 啊， 我们呢都学过太极拳，太极剑， 人家还学过木兰拳，这个我就没太接触过哈。 是 说呢，都不行啊。后来呢，就直接去跳广场舞了。现在就只能出去走走，做自己的一些健身操。 哎，说到广场舞哈，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3090也说，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目前还没有普及的运动就是体育舞蹈。 体育舞蹈， 哎， 比如国标舞。 国标算体育舞蹈吗？当然吧，因为北体大有学专门学国标的一些项目，好像是哈，确实跳起来非常的好看， 是观赏性，然后也能健身，是吧？ 包括有很多的时候，咱们大家都觉得可能不是体育项目哈，就是那个电子竞技， 哎，电子竞技 这个美哲是拿手好戏。 我虽然不玩，但我有时候会看一看， 是吧？ 在我青葱的岁月当中也尝试过玩电子竞技， 啊， 后来发现吧，那时候年少轻狂，主要是生不起那气。 跟谁生气啊？ 跟队友生气呀！ 哦，猪队友， 所以会有猪队友这种说法。 所以电子竞技呢，其实也是一项体育项目，而且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也比较多哈。 是 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喜欢的一项体育项目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哈，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天书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是什么哈、 嗯、 就是不光是您可能亲身参与喜欢看喜欢欣赏的也可以哈、 哎、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你看这不立秋了吗，可能未来一段时间这天气会越来越凉爽，很多朋友其实把另外一项运动也拉上了行程 啊，比如 登山。你看 登山、啊、 京东牛哥说了，等秋高气爽之后再凉快点，非常适合登山啊、骑行啊。5709也说了，等这个天气凉快之后准备去爬爬山、 嗯、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当然了，说到不登山，还有一些朋友说了一样这可能另类的登山啊，特别刺激的、 哦、 像杜淳应该是拿英文写的哈，他说喜欢什么项目啊，蹦极和徒手攀岩。 哎呦，这两个确实刺激性比较大、 那个、 比如李凯老师这岁数要蹦一极， 我20岁之前，这年轻20年前，我也不蹦 啊，是吧？过山车也不敢坐， 对，不坐， 急也不蹦，攀岩可以吧？ 攀岩 总行吧？ 攀岩是分地儿、 嗯、 啊，像 室内的， 就我们对面有一个日坛公园， 嗯， 日坛公园有一面墙是攀岩墙，你知道吗？ 不知道，从来没看见过。 啊、离咱们台是最近的一块， 是吗？ 啊、 收费吗？还是 收钱？收钱、 哦、 啊，然后 因为你要带那个专业的护具， 有人后边也得保护你 啊，也得保护， 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攀岩。你看过《碟中谍》吗？ 啊，看过，有一集的那个开头， 哎，人家 就是人家、那个、 阿汤哥跟那个 哎 那个 在攀 岩 呢，嗯、 那确实比较厉害 啊，这户外攀岩， 对， 极限运动了，属于 对，咱们就是在那些正规的攀岩场所当中来练习一下， 嗯， 就可以。你攀过吗？ 没攀过，极也没蹦过、 啊， 但是我在那个小视频上看到很多就是负责给人家穿那个蹦极设备的人、 嗯、 他会把每一个顾客的那个蹦极的瞬间拍成短视频发在网上、 啊、 你会发现你就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啊， 大家的反应都特别不一样。 他们特别坏，他们就是在你那个来说好了，一二三推你下去闭眼哈，一多推了 你可千万不能干这活 真的真的， 小心被人投诉。 他们就是这样让你不去防备， 嗯， 因为有人一二三一推没推动，自己对一屁墩儿，你知道吗？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种刺激性的项目， 是吧？ 但真站在那个悬崖边缘， 嗯， 又觉得有点怂，是吧？ 嗨，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有点害怕嘛。 你就是基本上穿戴好了，不下去也得下去了。 嗯 啊，但是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啊，建议大家悠着点，千万别玩命。 我觉得我是不行，对我来说， 啊、 像什么蹦极，这属于花钱买罪受。 嗯， 你包括我原来更年轻一点的时候，还坐过山车、 哦， 这两年连过山车也不太敢坐了。 啊、是上岁数了都这样， 是吧？你特有体会、 啊。来，我们继续说其他的事儿啊，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天。 嗯、哎， 来聊聊您最爱看的或者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什么？ 哎，来说说这个电信诈骗的事儿。 哎呦，又来了！ 哎呦，40多个电话不接，几条短信也不回，微信好友不加，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民警就担心事主被不法分子用诈骗电话操控转账。 嗯， 灵机一动呢，人家就试试我转个账，没准转账能够提示事主。最终呢，民警啊是在这个事主的这个算什么账号当中转了1分钱， 嗯， 在备注信息上留了言，成功的拦截了诈骗电话。 来，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8月11号上午，丰台公安分局丰台镇派出所反诈民警赵维 赵维和同事遇到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儿，他们就拦截了一条疑似诈骗电话的信息。信息显示啊，事主和骗子一直都在通电话。 哎呀， 民警当时打了40多个电话，事主都没接听。这期间呢，民警就担心骗子随时都有可能得手。打电话联系的同时，民警也查询到了事主的地址信息，而巡逻民警也赶紧赶赴事主的家中寻找，希望线下能够做一个拦截。但是不巧的是，事主也没在家，巡逻民警在周围也没找到线索， 不知道去哪儿了哈， 这就失联了，电话不接，人也找不着。反诈民警没有放弃，大家就想别的办法还有什么呢，发了几条提醒的短信，事主也没回复，手机号搜索添加微信好友吧，对方也没回信。 哎呀， 要不咱试试支付宝转个账呗。 怎么转呢？ 转一分钱。 转一分钱， 没准这个转账提醒能够引起事主的注意。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这个民警就用自己的手机给事主转了一分钱，并且留下了一条备注留言，说我是丰台镇派出所的反诈民警，您呐今天上午接了诈骗电话，无论对方说什么您千万别信啊，留了这么一条言哈。等信息发出去之后，民警也是不停地在刷手机，希望事主能够赶紧回消息。终于事主回了电话， 你看看啊，还是这一分钱管用。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不能抠门儿，这老抠门 吧。太财迷，我跟你说吧，就是见着自己有进账，哪怕进账一分钱，都得去看看这一分钱是怎么来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啊、 你想诈骗，诈骗的是什么？诈骗的钱， 对 不对？ 对啊， 对啊。那你总得通过一些方式转账吧？ 啊、 那像什么微信的、支付宝，可能就是事主比较关注的一些软件，没准来了提示，人就会看看呢。 反正总之，你像微信不加，短信不回，转一分钱他倒看了的时候，总怀疑是个财迷的人。 反正这也是万幸，好在人家没有被骗 啊，这倒是 没有造成财产的损失，这不是最重要吗？ 哎。 据了解啊，事主是一位女士，她上午呢接到了一通诈骗电话，对方说她的身份信息被盗用了，涉嫌洗钱犯罪，多严重啊，说的让事主通过链接下载 APP 录入信息来做一登记，而且还要填写自己的银行卡号，后面呢又提示输入账号密码，就引起了事主的疑心。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哎，正好就接到了咱民警的提示信息，终止了这个操作。事主说啊，卡里有10万多块呢。反诈民警也嘱咐他立刻到银行把账户冻结，把所有的余额先转出来，确保他的资金安全。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个反诈电话是96110。如果您那个手机上来电显示这个号码，您千万别不接啊，一定要接听。 对于很多这个陌生来电当中，这个不应该算是陌生的，因为很多人手机里边一看，哎，这号不认识，不接 啊， 但是96110你一定得接。 对，96110是我们的反诈电话。 反正我们在这段时间呢，时不时的也会念到一些电信诈骗的一些内容哈。你发现其实你要是真仔细研究，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弱点，骗子也会有一些自己真的是巧妙的地方。 您说的真的特别对，每个人都会有人性的弱点， 啊、 比如有的人就特别抠门儿、 啊， 但是有的时候吧，老话说得好，贪小便宜吃大亏。 没错，怎么了？ 没事儿，就是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你想说什么？ 不想说什么 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哈。领头羊说，要说体育运动，我最喜欢的项目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乒乓球、滑冰。哎呦，滑冰你会滑吗？ 不会滑。 你上过冰场吗？围着那圈拿着木条，就是围着那个扶手那木条，然后绕一圈跟那蹭，是不是？ 可能连那机会都没有 啊！ 还真的是不太会滑冰滑雪。 哦， 小时候我妈教过我滑旱冰 啊， 但是我特别害怕摔倒，你知道吗？这也属于人性的弱点哈，最后就没有学会， 没学会啊。 所以有两个遗憾嘛，一个是学游泳 啊， 后来不是发烧了嘛，没学成，喝了呛了脏水了。 对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学滑冰。 这个好解决，你看马上冬奥会就要来了， 哎， 你再趁着冬奥会之前，你要不然先学一下滑冰， 我觉得可以， 是吧？ 要不咱团建约一冰场，咱找一高端点的、贵一点的， 然后呢，一次 你 也学不会，你 掏钱吗？ 你学不会 一次学不会，咱多来几次。 当然，那你得买一身护具，当 心那能租。 当心一下都是成摔小屁墩儿，跟您说。 没事儿，您就带您手机去就行。 反正现在这个滑冰、游泳，其实我真的可以教你啊。然后呢，你就再不用下着游泳池，在家自己练就能会。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浴缸里啊？ 不是，床上啊。 哦，就做做假动作。 对，你就把动作先固定好了。 行。 然后一下水就如鱼得水。 没想到李凯老师这个训练条件都这么艰苦。 然后8398说， 嗯， 我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足球，参加过公司的足球队。 嗯， 哎，这个我们同事有好多人喜欢足球哈， 包括现在大家也会业余时间组成一个业余队 啊 去踢一踢。 而且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球队他们会有一些夜场，对吧？ 嗯， 然后一块来踢球。当然有的时候凑不齐，打比赛的时候也比较难，但是你说约吃串儿， 哦， 一说撸串大家都来了。 是说踢球不来，说踢完球撸个串儿，大家都来了。 对，就会有人来了，是吧？ 不是之前咱还说嘛，很多中年男性就靠在球场上踢踢球，能够发泄一下生活当中的压力。 是是是， 您编的稿 啊， 但是一边播一边哭，忘了。 然后格子妈妈说，当然是羽毛球和乒乓球。 嗯， 哎，这个羽毛球和乒乓球也是大家非常的喜欢， 是群众基础特别好哈。 哎， 当然也有很多高手都在民间。 这个，像反正我现在不知道了，过去羽毛球和乒乓球算是乒羽中心，就是国家体育总局。 哦，这两个在一块儿， 啊，下边的一些运动项目中心，乒乓球和羽毛球是一个中心。 嗯，哦，嗯，是不是因为喜欢的朋友都特别多呀？再加这两个都属于比较轻量级的运动， 这两个是隔网运动嘛？ 哦， 啊， 原来这么分的。 那重竞技中心，你猜都有什么项目？ 举重。 然后呢？ 举个重吧，摔个跤， 哎， 柔个道， 可以啊， 是不是？ 可以啊，还差一个， 还有一个相扑。 那跆拳道 啊，跆拳道 啊， 嗯， 那不是相扑，不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对 啊， 那倒真不是，嗯， 可以啊，您体育知识很丰富嘛， 那必须的。 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 什 么？ 笑 什 么笑？ 就是那必须的，我怎么那么不信呢？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随着这一轮新冠疫情在多个城市散发呢，预期当中的暑假旅游旺季应该算是戛然而止。 嗯， 今天是8月17号啊，往年这时候没疫情的时候可能正是旅游的高峰， 尤其是那个家里有小朋友的， 哎，没错， 亲子游也是一个旺季嘛。 对，再加上叠加像暴雨啊、台风这些恶劣天气，全国各地景区陆续是暂停营业，旅游平台产生了大量的退订，这个本该热闹喧腾的夏天不但没有迎来旅游业的强势复苏，反而有一些凉。那么对于游客和旅游企业来说呢，本来打算年假带父母去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旅游的北京游客白女士说，退订成为了今年夏天的关键词。 哎， 说旅行社主动啊和我们沟通，说能全额退款。 嗯， 这一次的家庭旅行啊只能延期了哈。 包括咱大城小事的线下听友活动， 哎，线下 也是非常遗憾的，正在延期当中啊。 正在延期哈，当然了，这个可能咱不差钱哈，人家也是希望能够花点钱出去旅游，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只能是延期。 哎， 让很多游客倍感欣慰的是，旅游企业也是纷纷推出了一个无责取消方案。就是多家旅游平台也相继开通了自助退订的服务通道， 嗯， 就是退钱相对来说这次真的比较方便， 通畅一些，顺畅一些。 哎，那旅游可能是不行了，那干点什么呢？ 吃点好吃的吧。 本地居民逐渐成为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游客， 哎，也就本地游， 哎，就是本地游， 咱就老老实实在北京待着。 说在北京的街边摊上喝豆汁儿啊， 不错， 在南京的老门东散步啊， 嗯， 在杭州的郊区住民宿啊，这是各地的本地居民 都会有一些特色哈，啊，当地的特色。 像咱们北京估计郊区的像什么民宿啊， 是 可能也是生意不错哈， 吃个红鳟鱼 哎也行。一家主营房车游的旅行社负责人李先生说，不出京无接触的房车自驾游欢迎预定。 嗯， 哎，这房车确实是啊，一家子。 咱有同事也是， 是吗？ 买了一房车， 哦， 有的时候呢，周末就会带着家人去京郊休闲一下。 嗯， 尤其在疫情当下哈， 嗯， 人家就是真的是能做到不聚集，嗯，因为人自己有房车， 而且现在 机动灵活。 是，而且现在这个很多房车基地服务也非常的到位， 嗯，包括露营基地， 是是，哎，都可以是吧？ 哎， 那么这个。据了解哈，说在江西九江热门景区依然是人气旺，停车场停满了车牌都是干G 的这个号牌， 应该是九江的， 哎，本地车哈， 本地车哈， 所以呢很多本地游上新了周边游的一些产品。 嗯， 根据美团旅游培训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说，城乡居民的旅游休闲活动正在呈现游客化的特征，就是本地人到本地酒店 消费成为新的旅游方式， 这也挺好的。有时候天天睡家里那床嘛，也没什么新鲜感。 啊、 你像北京有那么多特别有特色的民宿或者是特色酒店， 嗯、 就偶尔比如和家人周末住上那么一晚上， 哎、 赏赏景、 啊， 吃吃美食，看看星星、 嗯，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特别浪漫的一种选择吧。 你住过炕吗？ 土炕 啊，烧火的那种， 就是东北那种 啊， 没有。 没有啊， 嗯， 那个我觉得适合你这样的身材， 为什么呢？ 就是你比较瘦嘛，睡着比较舒服。 那个不是特硬吗？得垫好几层褥子之类的吧？ 夏天要那么多褥子嘛，弄一凉席就完了， 是吗？ 啊，真的，就是你可以真的尝试一下哈。那么其实呢，对于旅游业应该如何进行破局，很多的一些企业平台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像非洲旅游的一些这个业内人士说，一方面各方面要共同努力降低这个旅游企业的运营成本啊，提升客流和现金流。另外一方面，疫情也是旅游企业修炼内功、提升自身数字化运营的能力和机遇。所以，像什么本地居民最喜欢的自驾游啊、逛游乐场啊、48小时的微度假呀，是最受欢迎的。 哎， 有机会的话，反而趁着周末，您不妨尝试一下。 这都属于小而美、小而精的一些旅游线路，也是属于比较有特色吧。 对，另外，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项目，有一些。郊区你发现那些民宿哈、啊、体育项目弄得还挺好， 比如说呢，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飞镖、 哦、 啊，包括像有一些球场、 哦、 啊，可以打个羽毛球啊， 人家有天然的场地优势、啊 哎、地儿大是吧。 哎，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喜欢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哈、 啊、嗯，来看看雨涵说 啊，说我之前为了减肥疯狂的跑步、 啊、 还有竞走，结果瘦倒是瘦了， 嗯， 到腿肚子跑前面了，什么意思呢？反正就是脸瘦了吧， 嗨， 还发来一张自拍啊。 啊，然后呢，这个哎，你英文不错是吧？ 嗯，还行吧，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美哲是一个特别爱学英语的，现在依然保持良好的学英语习惯啊。 哎呀，这帽子给我一扣，我就觉得接下来不妙。 啊、这 个、问吧， 这个特别简单，一看就是错的哈。Morris 说，乒乓球和羽毛球的英文非常的接近，所以才放在一块儿。乒乓球叫 table tennis， 啊，羽毛球叫 tennis。 乒乓球还有一个英文 啊，叫乒乓。 对，乒乓 啊，乒乓球没问题。他那羽毛球说对了吗 ？Badminton。 哎 ，tennis 是不是网球、啊？ 网球。 哎， 啊，就是它是一个 table， 就是在桌子上的网球嘛。 嗯， 那 所以是 table tennis。 对，是 乒乓球。 乒乓球啊，那羽毛球 badminton 是什么意思 ？Badminton 就是羽毛球吗？ 那本意呢？ 坏的 那是一个地方的地名 啊，是吗？你看看，我就知道后面有坑。 对，怎么会算是坑？跟你科普一下 啊，是哪儿的地名？ 英国的一个地名、 哦、 啊，所以呢，英国的 是因为在人那儿发源的吗？ 伯明顿，对，在他那儿发源的羽毛球。 行，长知识了、 嗯、是吧？ 嗯，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哎，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朋友们大家好，我特别喜欢打台球，强度不大，但是观赏程度很高啊、 嗯、 自己还能参与一下，虽然说我打得不太好吧，但是要说就是一个重在参与、 嗯、 啊，平常也特别喜欢看高水平的斯诺克比赛、 哎、 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看人家斯诺克，自己打还是咱打自己的、 嗯、 啊，你会打台球吗？ 你刚才我读这条留言的时候哈、 啊、 我用我的余光呢、 哎、说 我用我的余光就发现你把头扭过来、 啊、 身子也转过来了、 啊、 我就知道你又要问我问题。 所以我就说 你有没有算过你今天这节目开始一个小时问我多少问题了？ 我就说你打不打台球？ 不打 不打哈、啊、那就那个球上面都有标号你知道吗？ 有， 对吧？然后呢，八号球是什么颜色的你知道吗？ 黑的。 可以，那不是还是打过吧？ 没打过， 那你 蒙的。 那你怎么能蒙的那么准呢？ 可能有些什么手机游戏，有一些小桌球之类的吧。 哦、行，黑八，最后一个打还是第一个打？先把黑八打进去，还是最后一个把它打进去？ 是不是我先打一下那个黑八，然后把那个三角形打散了呀？ 好吧，就当没说过。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啊，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在这个公众号您可以回复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我就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睡火炕。 为什么呀？ 因为你身上脂肪多，防个。 我是因为年轻。 真的 啊？ 年轻都早生华发了。 嗨啊，给你机会你都不用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歌、 啊、什么机会倒是说说。 哎，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聊天，一首非常老的歌曲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有哪些哈，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平台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回复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嗯， 另外呢，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请朋友们来说说大家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是什么呢、哎、等你长大说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了、 嗯、 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 是， 当然我也不例外、 哎、 小的时候啊，我哥特别喜欢打乒乓，我耳濡目染也喜欢打乒乓球了， 嗯， 经常拿着球拍一个人在墙上来回不停地打， 嗯， 久而久之就可以打很久啊，他陪我走过了童年的快乐时光。 是，那时候包括在墙上打，包括拿那个球拍颠球， 嗯 啊，确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哎、我觉得人家水平肯定不低，你想想、 哎， 是 吧？ 云说最喜欢看花样滑冰啊，动作非常优美，而且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背景音乐也好听，看花样滑冰是一种享受。 是花样滑冰里面的艺术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每年原来就是北京有那种花样滑冰的比赛啊，然后包括世界各地的啊都很好看， 是 吧？ 有单人的，有双人的，都特别好看哈。 冰舞和花样滑冰是一样的吗？ 啊，不一样啊！ 当然不一样了。 那冰舞主要 是舞蹈 性， 舞蹈性质，然后音乐很美，但是花样滑冰可能会有一些技术能难度、 嗯， 比如说当年最经典的像申雪和赵宏博的抛四周跳， 嗯 啊，就是 就抛上去转四周再下来， 哎， 有多厉害呀！ 是是是，所以人家技术特别的好， 过硬哈、啊。 而且花样滑冰在现场看的话，除了滑的非常优美之外，它背景音乐就是声音音乐也很音响很好嘛。 人家肯定有专门的技术编排，就动作编排， 嗯哎、 包括这个肢体动作怎么设计、 嗯， 怎么跟着拍子走。 哎，那我问你个问题，去看花样滑冰还问你问题吗？ 问问问，都这样了，就破罐子破摔吧。 你看花样滑冰的话，应该带什么东西去呢？ 带眼睛去。 带毛绒玩具去。 哦，对对对对对， 哎呀呀呀呀！ 想起来了，有一个世界上挺有名的年轻小伙子，邻国的一个运动员、 嗯啊、 他好像就是比赛完了之后，大家因为他特别喜欢维尼熊，那些粉丝就把那个维尼小熊全都抛到冰场上。 是在花样滑冰当中有一种传统，就是你喜欢这个运动员，喜欢他们的表演，就把你手里边的毛绒玩具，不管是什么，都扔到冰场上去。 对 啊， 然后每次人清场清的也挺辛苦的。 我觉得你恭维那些毛绒玩具吧，以后有 可以扔了， 以后有用武之地了。 行 啊，这是题外话哈。当然了，这个毛绒玩具也是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哈、 哎， 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特别有意思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聊天。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咱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项特别时髦的体育项目叫做电子竞技。 嗯， 咱要是打专业的电子竞技，运动员可以，但是对于普通的小朋友来说啊，那游戏还真得防沉迷。本来孩子就爱玩手机，这一放假就更管不住了。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苦恼，比如说王先生，他就觉得特别奇怪呀、啊，因为原来就听说过很多游戏都有一个防沉迷系统， 哎， 但是没见着对自己家的孩子起效，这怎么回事呢？记者就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不同厂家做的这个游戏啊，它的防沉迷信息并不互通，只要孩子玩的游戏足够多，你就可以一直玩。 这个你不是都特别在行吗？你玩的游戏那么多。 我这起码已经十八岁了 啊，对对对， 虽然也差不多也就将将十八岁了，但起码也是一成年人了嘛、 哎。这个美哲那天给我展示了一下他的游戏机哈，就是那种小的 Switch 啊，就是机器不大，打开包之后那种小卡，好家伙，好几十个 啊 啊， 这千万不能失窃。 为什么呀？ 价值不菲啊！ 就是那个卡比游戏机还贵是吧？ 那卡单张肯定没有游戏机贵， 啊、但是凑一块儿， 搁不住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哎、 是吧？ 真是爱玩的姑娘。 哎呀，反正确实挺好玩的，回头再跟你说说吧。 嗨， 为什么小朋友会沉迷呢？这个因为小朋友玩的游戏多嘛，是吧？A 游戏玩俩小时、B 游戏再玩俩小时、这不一天也就过去了吗？ 真是这样啊。 还有的游戏啊，对玩家的身份验证特别宽松、即使是未成年人也不受限制，甚至啊还能大额充值呢，比如充个648、 充那么多钱，得有那么多钱吧？ 很多就平台上都是啊，有一个固定的金额、什么648的、88的、 真不 什么200几十八的， 这八块钱都不充。 确实你 我玩的都是免费的。 行啊，王先生的孩子呢同时在玩4款时下热门的手机游戏，他们都上线了所谓的防沉迷系统，其中啊有3款游戏未成年人在非节假日只能玩1.5小时，还有1款游戏啊只能玩1个小时，但是节假日这个可以玩的时间就翻番了啊。这4款游戏分别出自3家游戏公司，记者发现同一个厂家的2款游戏他会共享时间，而不同游戏厂家的游戏这个防沉迷的信息啊就不互通了。一款游戏玩了1.5小时、您就可以玩另外一款，因为不是一个厂家的， 就是继续玩， 哎，继续玩。那有的未成年人呢，他只沉迷于一款游戏，绞尽脑汁也要延长这款游戏的游玩时间。 那怎么办呢？ 想一些歪招 啊， 比如说偷父母的、偷长辈的身份证，做那个实名验证去， 或者是啊，通过各种途径找一个随便谁的成年人的身份证进行注册，来躲避防沉迷系统的审查。因为毕竟不用刷脸，是不是？ 哦， 输入一下身份证号，基本上就验证通过了。 哎， 要说这道高一尺，小朋友高一丈啊。 嗨， 有的孩子已经想到了一些办法 啊， 连咱刚才说的人脸识别其实也是可以糊弄过去的。 怎么糊弄呢？ 比如说在一个游戏贴吧当中呢，有一位未成年的这个玩家就发帖吐槽说，放假了，每天让我玩一个半小时，这怎么够玩呢？ 那怎么办呢？ 他就求其他人说，有没有能做人脸识别带过的这个业务的，啊， 还有这业务呢？ 那没准儿吗？因为有一些回帖当中，很多人都说我们能提供这项服务，而且还留下了联系方式。这些做人脸识别带过的商家背后啊，很有可能就隐藏着信息买卖和侵犯个人隐私的一条黑色的产业链。 那都是特别危险。 哎呀，业内人士李秀香已经连续多年关注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一个问题了。在他来看，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推动建立游戏防沉迷的大数据平台。 像 大数据是吧，很多地方都会应用到，什么时候也能覆盖到这些手机游戏的这个领域呢？所有厂家的网络游戏都应该在平台上去做一个备案，未成年人玩不同的游戏时间应该同时累计，达到限时之后就不能再玩任何的游戏了。当然咱说李秀香也是从技术和标准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建议，而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副教授张欣啊，主要是从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层面如何引导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他说，学校在放学的时段应该多开展一些孩子面对面参与的课后的活动哈，让大家能够把时间从手机上给拉出来，离开手机大家也能找到乐趣，这不是挺好的吗？ 是。 再包括放假期间，社区还有相关的社会单位是不是也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更多的组织一些户外的活动来吸引大家参与。现在社会上这类活动还是非常少，所以很多孩子想暑假出来玩，不知道玩什么，出不了门。 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好都是 粘个禁鸟， 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啊， 不喊不回家， 就是在楼下跟小朋友一起玩。 对啊，什么捉迷藏啊， 活泥儿啊， 我们都玩一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的。 人和人之间， 就是什么警察抓小偷啊， 哦， 老狼老狼不说话呀，几点了啊？一二三都是木头人啊， 这不是女孩玩的吗？男孩也玩啊？ 我们那时候反正丢沙包啊， 这不更是女孩玩的吗？ 男孩也玩吧？ 你们不会还玩跳房子吧？ 跳房子也玩，跳皮筋男孩这玩的少。 对，你跳皮筋要玩，这有点行啊。反正就说呢，应该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寒暑假期间有更加丰富的一些活动选择嘛。张欣也认为，孩子在家里面，家长也不能把这些电子设备当成电子保姆，哎，直接把什么手机、iPad 扔给孩子之后，自己就去干别的事儿了啊，而是应该多关注一下孩子的需求，陪孩子一起玩，一起活动。 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给手机他终于安静会儿，但是这确实对于孩子来说成长不利哈，还是希望家长呢多跟孩子一块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今天我们也是陆续看到一些消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节假日的补课问题哈，不是叫什么课外的这个学习的问题等等，都有一些规矩了， 学科培训啊，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真的把时间和活动，让年轻的孩子们真正享受起来， 把时间还给孩子们，也还给家长们， 是 大家共同享受一下亲子的时光。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喜欢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哈？像北京加油说田径、篮球、花样滑冰、跳高都特别喜欢。 哎，那人家的这个爱好还挺多的哈。 对啊， 各个门类都会涉及。 跳高其实你像你这么身高这么高的话，跳高肯定没问题， 有一些天然优势。 对啊， 嗯， 是不是？ 没跳过，也跳过。 你高中的时候体育课不跳高吗？ 有的时候会安排跳高，但也就是随便大家玩玩，也不输房子不输地的。 嗨，那不是有考试项目吗？你考试 我们没有，我们的三项是800米、 哦、 立定跳远、还有一个是铅球、就实心球我们讲 啊。那可能是考试的项目多多少少差不太多，但是这些项目都学过。 我觉得像您小时候应该像体育课还没有进中考的吧？ 进了 ， 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我忘了。 哦， 就是30分，反正我们那 我们也是30分， 是吧？ 就但是我们那一届也是体育进中考没两年的时候， 是吧？咱俩岁数差不多嘛。 嗯，可能我们小地方啊。 啊，不是不是， 不是很先进、啊。 都一样，大家这个没有什么地域差距啊，该练的还得练。跳高分为普通的跳高、背越式、俯越式，还有撑杆跳高。 嗯，撑杆跳嘛。 你练过吗？ 没练过。这有点危险吧？ 这 再飞出去， 这确实是一个专业项目。那个伊辛巴耶娃当年一层一层，不是一点一点的拔高世界纪录哈， 嗯， 那特别厉害哈， 嗯。 像《爱的旋律》说，我最喜欢。 哎，我问您个问题 啊，您说， 人类啊，就跳高， 嗯， 跳跃，它极限的高度是多高啊？ 那你是拿撑杆跳，还是直接？ 就是自己跳。 自己跳， 嗯，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啊、多少 欢迎大家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在上个周日呢、 哦、 我们做了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奥运会、 啊、 其中就提到了这个知识点 哦，就是它其实也是跟就像蛙泳一样跟动物有密切相关的这个联系是吧， 就是我们那期节目的主题是来看看自然界中每一个动物在哪个项目上比较占优势、 啊、 其中就提到了 跳高是吧， 跳高 那肯定是跳的跳的最高呗， 对，跳蚤跳特别高，您还真答对了，还有一个跳特别高的、 啊、 有点反胃，咱饭点就不说了吧。 爱的旋律说，我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足球，尤其是国安的比赛，和我爸都会有这个看有国安的比赛，也会分析这个场上球员的状况，因为我和我爸都是国安的球迷。 嗯， 哎，特别棒。 我刚才看到纳进我心应该也是 哎，说必须足球 啊是吧、 啊、北京国安我从96年看到了现在， 您看人家的头像一看就是是吧，国安的球迷 都有年票吧， 上回你好像问过我， 对啊，都有年票， 就是一年都能去看吗？ 对，就原来在工体的时候是就是专门那个绿色狂飙啦啦队，就是因为我们记者席正好跟绿色狂飙啦啦队对着，就那个场啊，我们正对面就是他们。 我以后拒绝体育类的互动话题。 为什么？ 一说你就翻你那点老黄历、 啊、那可不 是，恨不得把你这20年体育节目从业经验全都在一期节目秀出来。 那些存货都留着呢， 都留着呢。、啊、就来给我挖坑呢。 跟一块来聊天嘛，体育应该是生活当中必备的，而且是一个生活习惯。 来说说我能插上话的、 啊、来说说 土豆。其实是地瓜说，我觉得体感游戏还是不错的、 嗯、 作为一个没有毅力的人，真心说还是玩玩能减肥的。 什么叫体感游戏？ 就是利用您身体的一些 哦，想起来了， 感觉 想起来了，就是你上回玩的游戏机有穿戴的 健身环大冒险，就是、 啊、健身环， 包括大家以前买一些游戏机，它会能你握一手柄、 啊、 就能打网球， 嗯、 什么打个这个球那球的， 啊、包括 或者打拳击的 啊，就包括你那小视频穿的跟《倩女幽魂》似的那个那种、就 是 那， 不 是《 倩女幽魂》，是穿的跟宁采臣一样、 啊，对对对， 那也属于体感游戏， 那也属于体感游戏是吧？ 也属于，对、 啊， 它就是有主机，有感应芯片，能够感受到你的比如胳膊腿都在什么样的位置。 啊， 你就可以进行一些活动和游戏了， 比我们那时候玩个什么魂斗罗啊强多了是吧， 要高级一些， 高级的太多了。 嗯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秀才说，我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游泳，每天都去游泳，之前我干了近20年的游泳教练及救生员，直到现在还在教不少人游泳。 哦，人家还有那个救生员证是吧、 哎、 考过这种资质 吧，是 吧， 特别棒哈。 嗯Morris 说啊，说我高中就是总对着墙打乒乓球， 嗯， 后来又看了一些视频学了点技术、 哎、 基本上同学就打不过我了。 我跟你说，对着墙分对哪儿的墙 啊、 嗯？家里边的墙相对来说比较平整，原来我们对着墙都对着院里边的墙， 就是那红砖墙是吗？ 它有缝、 哦、 就是砖和砖之间抹一层水泥、 嗯、 它是一个凹槽， 嗯， 那打在那个地儿吧 容易打偏， 那肯定的呀， 那这正好嘛，就是高难度增加点难度， 这对于我来说这基本上就属于就是比较效率不是特别高， 行， 嗯，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 嗯 嗯，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什么哈，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现如今啊，各大软件平台为了吸引一些新用户，都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嗯， 有些所谓的羊毛党，就专门薅羊毛那波， 啊、 哦，就是那个 占点小便宜， 哎，领券的那个， 嗯， 对吧？ 哎，你要说。单领个券无可厚非吧、 啊、 咱要是注册一平台不也想领点什么新人优惠礼包呢， 对对对对，但是 你要是说你就利用人家那漏洞、 啊、 天天薅羊毛， 不光是这样，我领那券我还转手卖了呢，就是有些人是这么干的，不是我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位小钱啊， 哎呦 啊，这位小钱为了这个一点蝇头小利哈、啊、然后呢其实他姓夏你知道吗、 嗯、 为了点小钱然后薅羊毛而涉罪， 小钱为了点小钱儿， 哎， 涉罪了。 对啊，小夏是这样，夏女士呢一直闲赋在家，有一天她表妹 突然神秘兮兮的给他介绍一个挣钱的门路。 什么呀？ 说这个不仅成本低，来钱还快。 嗯， 夏女士一听，嚯，那高兴啊！仔细打听，原来就是薅羊毛。 怎么薅？ 在某平台旗下的三大 APP 上，领取新用户礼包，就是新用户人家都会给点礼包，是吧？ 就刚注册的。 对，再用礼包呢，在自己注册的店铺内消费，达到把虚拟优惠券或者是红包上边的金额变现的目的。 哎呦， 据说这薅羊毛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嗯， 有专门的教程，要想学还得交钱 啊、 哦、啊，然后呢还得购买一部专门用来薅羊毛的刷单的手机。 嗯， 在他表妹琴琴的介绍之下，夏女士认识了一位姓王的男子。这男子呢给夏女士发了一段10分钟左右的视频，然后夏女士就从这个视频当中学习刷单的具体流程。 那看来也不是特复杂吧，十分钟就能搞定。 期间夏女士还专门去了趟山东 啊， 接受这个姓王男子的面授课。 这还得面授呢？ 对啊，这得当面教教你到底有什么核心机密。 面授机宜。 哎，之后呢，这位男子把夏女士拉进了一所谓的羊毛的这个微信群。 嗯， 群里边会按时发放手机号，抢号成功之后立即用这个号码在平台上注册新用户，通过卖号者在群内发送的这个手机号收到的验证码，因为还有一个验证码的问题嘛，啊，注册成新用户，再在群内发送一个10块钱的红包作为买号钱。夏女士的表妹琴琴则专门负责帮忙注册网站。夏女士通过注册成功的新用户在自己的店铺内虚拟下单，店铺绑定专门用于发空包裹。哎呦，现在还有专门发空包裹的。 哎呀，就是虚晃一下， 哎，花费1块钱、嗯、点击一键发货，整个空包裹就此形成了，对应的快递单号也会立即同步到平台后台，那么一单就此完成，平台推送的优惠券的金额随即就变现到店铺的账户之内。 嗯， 还挺复杂的一件事情，但是漏洞还真挺多的哈。夏女士通过本人及其他丈夫身份信息注册了2家商铺，因为大量刷单行为已经被平台封号了。 嗯， 但是平台的限制行为并没有敲响夏女士的警钟，反而变本加厉。通过使用她父亲婆婆的身，她是不是玩游戏啊？小时候 怎么了？ 这小时候都是 换好多， 对啊，父亲婆婆的身份证， 亲人的身份证信息来干坏事了。 又注册俩商铺， 嗯， 还向她的表妹琴琴借用其名下2个店铺进行刷单套现。截至案发呀，夏女士在3个月内套现了大概是13000多块钱。那么被公安机关涉嫌以诈骗罪刑事传唤之后，夏女士也是追悔莫及。 嗯， 你想，才为了13000，结果是涉嫌诈骗罪，这个 刑事犯罪了，这 确实是这个得不偿失， 贪小便宜吃大亏啊！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样的人其实就真不能贪小便宜，对不对？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生活当中有时候那羊毛啊能薅。但是有些的时候天上掉馅饼的时候您得留神。 是包括之前其实我们也说过很多你们专业的羊毛党薅人家羊毛的。 嗯， 看见人家很多这些那个就是店铺可能有的时候啊真的是疏忽把那个商品的金额标错， 啊，标错， 比如100我标10块，之后羊毛党就盯上了，大家赶紧下单吧。 啊， 最后弄得人家店家血本无归的。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这个确实是一件问题啊，既需要一个诚信，同时呢也不能让这个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嗯，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 嗯， 当听说父亲突发疾病之后，男子李某不顾自己刚喝了酒，直接开着车就带父亲去医院就医了。 哟， 结果啊，回家的途中被执勤的交警查获。那么西城法院近日审理之后认定呢，家人突发疾病不是李某违法犯罪的理由，就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某拘役1个月的时间，并处罚金2000块。 到底怎么回事呢？ 4月6号晚上，李某啊在家里吃饭，喝了点小酒，正准备休息呢，突然，哎呦，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父亲血压升高了，得马上去医院。李某啊就急忙开着车拉着妻子和弟弟赶往父亲的家中，在父母家楼下的路边接上父亲之后，李某驾车直奔医院看了急诊。 嗯， 当天晚上11点多，等到父亲的病情稍微稳定之后啊，李某又开着车把父亲送回家了。在经过德胜门桥下辅路的时候，当场被执勤的交警查获。经过鉴定呢，李某血液当中酒精的含量是135.9毫克， 这个 100毫升啊， 每百毫升， 每百毫升 是这个 属于醉酒驾车的范畴了， 超了80就是醉酒， 80是一个界限。 对啊， 嗯 啊， 所以呢，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虽然是他没有出那个交通事故， 是啊， 但是隐患很大。 对， 在这个法庭上，李某也是对检方指控的事实、罪名都没有异议。虽然说辩护律师认为李某是因为父亲突发疾病才在醉酒的情况下驾车赶往医院的，可以算是事出有因哈。但法院呢也审理认为，这并不能构成李某违法犯罪的理由。 嗯， 鉴于李某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也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块。 哎呀， 你说这个，孝心是好的， 对对对，但是着急的时候一定得理性，因为 还是。对，不能罔顾法纪、 啊、是有的时候一着急啊，行，赶紧开车就走。但是您要知道，您喝了酒了哈。其实你知道，这种情况下最快的办法其实是打120 哦 啊，就是急救车去。 嗯， 这样的话既安全，效率可能还是最高的。 是的， 是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哈、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备注说，一听你们说体育中考啊，我才发现、 啊、 哎呦，我跟李凯一边大， 是吧？ 我中考那年是体育进中考，不是第一年就是第二年 啊，差不多、就 是、您是刚刚那个， 我不是刚说完吗、 哦、 啊，就是反正就是前一两年、 哦、行 啊。梅梅说，我喜欢乒乓球，小的时候在学校的石头案子上打，回家在两张桌子拼的案子上打，可上瘾了、 嗯、 现在就是花钱在俱乐部的案子上打了，虽然不断的打，但是水平不咋地，可是喜欢啊。哎呀，锻炼身体吧。 对对对，我觉得不用追求说我们一定要打多专业，打进国家队、 哎、 只要您每天心情舒畅了，玩得开心，这才最重要。 啊，是啊，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 我从事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嗯、是吧？ 虽然说我体育中考还满分呢。 哦，是吗？ 当时那800米我跑了3分10秒， 哎呦， 是我们班跑的第二快的。 那是腿长嘛？ 嗯，腿长是硬件好， 嗯、 但主要是我有一个顽强的意志， 嗯， 坚韧不拔的品质， 火啊， 嗯， 真棒啊！现在800米还能跑吗？ 能跑， 喘吧， 估计5分钟吧，5分钟都未必能跑下来。 离离原上草说喜欢三大球：篮球、排球、足球。上学的时候玩过乒乓球、羽毛球，正经打得不错呢。哎呀，抽杀和这个什么，抽杀和应该是吊球。 吊球 啊，然后呢玩得很好，然后工作以后也没时间玩了哈、 嗯、 就是像羽毛球乒乓球不太熟哈，羽毛球因为乒乓球不是老有强缝嘛， 嗯， 然后呢羽毛球正经人包括劈球杀球你懂吗， 这都是羽毛球当中的专业 术 语， 对啊， 可能我都统称它为扣球。 杀和劈确实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哦、 啊， 那你这毕竟是专业的 啊，是是，人家还特别提到了说平时不怎么听我们节目啊，但是没互动，但是很喜欢我们俩的节目，非常的开心，谢谢您， 欢迎您常来听。 哎， 运时居士也是给挖坑大师问好。 挖坑大师是谁？ 给您的吗？问好的吗、 啊、 说刚刚包完饺子凑凑热闹，我现在啊主要就喜欢游泳、 嗯、 它是我目前锻炼的主要的方式。 哎，游泳是一件特别好的运动哈。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常宋师傅，刚才我不是提到跳高撑高跳吗？ 啊、 哦，布博卡你知道吗？ 是一运动员吧？ 那当年非常著名的运动员，但是你肯定小的时候没赶上、 哦、 就是他可能对于很多的70后80初的一些朋友来说还是非常熟悉的啊。 嗯，远航1966说，我每天吃完晚饭都会去郊野公园参加快走活动，一走啊就是18000多步，10来公里呢。晚上要说公园特别清静，人员也少，小路旁边都是高大的树木和绿植，空气特别新鲜，富含氧离子，正好适合运动锻炼。 然后呢我觉得在公园当中健身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嗯，溜达溜达， 就是防蚊子， 天然氧吧。 哎，家里人也说最喜欢的项目是足球。水镜说打过赛车的竞技，组了个队打极品飞车的比赛。极品飞车你玩过吗？ 嗯，是一游戏， 特别我们小 出了好多代了吧，极品飞车。 对啊，包括山脊赛车。 哦，山脊赛车没听说过、 啊、好吧。 但是你知道就是这种赛车比赛后来游戏太多了， 嗯， 比如我们也玩那个什么马里奥赛车之类的， 太 还有 Q 跑跑卡丁车之类的、 啊、这个没玩过， 还有极品极速我忘了，反正很多吧。 爱琴海说，说到运动喜欢体操，这次看奥运会的时候觉得蹦床颜值好高啊，然后什么刘玲玲和朱雪莹啊、 嗯、 都非常的美。 哎，蹦床也是一个很、 嗯、对，蹦床向来是颜值很高。 嗯，为什么呀？ 不知道 凑巧吗？ 就是人家 反正观赏性还不错哈。0637说，我特别喜欢登山、滑冰、武术。有一年啊，一月份去到了吉林的滑雪场去滑雪， 哦、 但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滑，不懂技术啊。为躲人把雪杖给弄折了、 哦、 是不是还挺悬呢？ 对，滑雪这件事情一定要得学，尤其是对于很多初学的朋友，就在初级道千万别坐那小车上去， 别当鱼雷去 哎，你这个说法还挺形象的是吧？ 是吧， 我们有一些朋友直接就撞树 了、那个、圈里是吧？哎呦，那这个太危险了， 对，特别危险啊、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希望这些体育项目呢能够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享受体育给我们带来的快乐。那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之前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说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既有香醉人长荡，老城角的夕阳回荡破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而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风声中飘着均匀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儿，青花瓷罐跟着卖洋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神 ，Pen be 万神 ，One be 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之前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说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长。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破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跟山来的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像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就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这狗啊狗啊狗，狗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却好似神仙。就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这狗。Go go go go 不理的门脸 check check check 刚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圈好似神仙儿。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 夏天的夜全部被雨滴瓦掉。 说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长。 这想着突出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沙瓤当。 闪的烟雨全部被一碗汤，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苞米脆沙瓤荡，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微信搜索“邮储安心界”小程序，住房装修、购买家具、购置车辆、孩子教育经费等日常消费用款不再纠结，有享无界，安心借钱，尽在邮储北分邮储安心界小程序。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